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系下昼嘅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今日主持嘅有我陆宇光同埋杨立门，杨立门你好 ，Hello， 陆宇光大家好。 嗱，咁啊，日本就计划咧，听日就会排放呢个福岛核污水啦吓。咁我哋稍后咧就会再同大家去讨论呢个话题啦。都见到政府官员咧就开紧记者会啦。呢一节嘅节目时间咧，杨立门，我哋想倾下咧有关于夜市经济啦吓。咁啊，财政司司长早前都讲到话咧系要搞旺夜市啦。咁根据报道咧，政府都系已经委派咗官员咧去到制定一啲搞旺夜市嘅一啲方案。咁啊，其中一个嘅消息就讲到话咧，就希望咧同一啲嘅发展商去到沟通啦。咁啊，鼓励啲发展商咧就系延长佢哋商场嘅营业时间啊。咁呢个仲喺消息当中嘅时候咧，咁嘅一啲发展商咧已经去回复咗传媒嘅查询啦。咁就话咧系会积极咁去配合政府嘅一啲嘅建议，会系咧就系研究系延长咧夜晚嘅商场营业时间啊。杨立门系咪一个系话要延长一个商场嘅营业时间，就系可以大旺夜市嘅一个做法咧？ 呢个有不同嘅人有不同嘅睇法啦。咁我谂都要睇翻点解系个夜市系冇晒嘅咧？而家香港唔系冇晒啦，即系剩咗好多咧。点解咧？咁会系人流少咗，亦或系嗰啲商铺自己自愿系闩早啲咧？我觉得肯定系前者啦吓，因为商业社会嘅运作，你如果有客嘅话啊，你无论你去到几点钟，即系佢哋都会好乐意繼續開住道門㗎，咁肯定都係有人問雞先又蛋先，肯定就係啲客路少咗，你先至會早啲閂門啦。嗰啲商鋪，其實我哋而家喺街見到夜晚出嚟食飯9:10都見到嗰個現象咧，係真係靜咗好多嘅。咁所以你話如果個人流根本已經係冇咗，或者啲人習慣咗唔出嚟食飯，或者啲人個個上曬深圳去消費或者過夜，咁自自然然咧個夜市就係會冇咁旺㗎啦。咁你話开场啲嗰啲商场或者做一啲节庆嘅节目或者特别嘅表演节目咁，系咪都可以即系吸引多啲人出夜晚出嚟消费咧？咁我谂某一程度上都可以嘅。不过你话真系要睇下可唔可以改变到，即系嗰个量啊，系咪去到一个比较关键嘅数量咧，令到啲人改变咗自己个生活习惯咯？ 系，咁相信一切咧都系同即系过往嘅疫情有关系啦。咁疫情期间，咁即系好多人咧都系唔愿意系夜晚出街啊，或者政府都鼓励大家系唔好出咁多街啦，咁所以咧都令到咧就市民有啲分析话啦吓，市民都养成咗个习惯，可能系早咗翻屋企啊吓，少咗一啲夜间嘅消费活动啦。到而家啦，虽然系复常咗啦，咁但系都仍然见到咧个晚市系未有一个大嘅起色。其实就有啲嘅地产商都系接受访问嘅时候话咧，咁其实以往晚市嘅收入啊、人流啊，系占商场超过1/3噶。咁当然啦，正如你所讲啦，咁啊，当然如果有客嘅话，咁大家都一定系唔介意继续做生意落去，延长嗰个营业时间嘅。咁但系而家实在系冇客啦吓，咁所以就大家啲铺头咧就早收啦。咁于是早收咧，咁啲市民咧又见到哦，啲商场都早收啦，咁所以亦都唔再延长咧喺出外嘅消遣啦。咁形成咗一个嘅恶性循环。咁所以要去到延长商场嘅营业时间，即系当然都包括铺头啦。咁除咗延长之外咧，一定要有多一啲嘅配套啦吓，会唔会有一啲嘅活动、有啲嘅表演啊，可以咧系吸引到市民出翻嚟继续留喺商场嗰度咧？以至到咧有一啲嘅饮食业界人士都提出话啊，其实可唔可以做一啲嘅夜晚嘅消费券啊？咁就让咧市民咧就系拎住啲消费券去到夜晚先至用到嘅消费咁样。 亦都有啲發展商話咧，都希望做一啲嘅優惠啦嚇，譬如話市民咧喺夜晚嘅時候先至消費咧，會有更加多嘅積分嘅嚇，同埋一啲嘅譬如係呢啲嘅措施都可能咧係有機會咧可以吸引到啲市民咧係夜晚消費。 係啊係，咁同埋我諗好多人都建議話你就咁叫人哋去食嘢，咁應該個吸引力就唔會太大嘅。你夜晚嘅消費好多時以前咧都香港有一啲所謂夜總會啦，即係唔係嗰啲即係嗰啲有其他意圖嗰啲，而係一啲真係平民式嘅，或者係一啲甚至係中層或者高級嘅一啲嘅地方咧，係會有夜晚所謂叫 dinner show， 即係你夜晚食飯跟住一路睇表演咁。咁而家咧就完全冇曬呢啲嘢嘅香港，以前尖沙咀嗰間係擺成百幾位嘅可以嚇，咁而家冇曬呢啲咁嘅嘢嚇，咁點咧？咁係咪喺街頭嗰度或者商場裏邊都應該要晚晚都有啲唔同嘅表演係可以吸引到即係啲觀眾去睇嘅咧，咁我覺得都可以考慮嘅呢樣嘢。不過睇下你有做得幾多咯，呢啲嘢係咪晚晚都有得做咯？ 係，咁不如又問下各位聽眾啦，乜嘢可以令你哋係更加即係夜晚嘅時候，譬如喺出外消費嘅咧？咁譬如頭先講話加入一啲嘅表演嚇，會唔會大家係有興趣喺夜晚度睇表演嚇，順便喺商場度消費咧？又或者係一啲優惠嚇，提供啲優惠咧，先至係最吸引到大家夜晚消費。可以打电话嚟我哋电话热线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嗱，咁都见到咧，就系各个嘅发展商咧，都系有一啲嘅表态啦吓。咁譬如话系新地咁啦，就话延长营业时间做夜市，会带旺商场，咁等于带旺香港经济，会积极配合啦。另外咧，就信和都讲到话咧，系会推出中秋活动啊，咁去鼓励市民咧夜晚八点之后消费。新世界就话咧，会积极咁考虑延长商场部分日子嘅营业时间，举办夜间嘅活动咧，去到吸引人流。咁啊，恒基就话咧。是積極地去籌備一些新的計劃，去配合政府去推動夜經濟。而呢譬如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呢都講到話呢都會響應政府推動夜經濟啦，就研究緊點樣在區內呢就運用啲地方去到營造策略，夜晚提供一些優質的表演藝術，咁以至到各式各樣的文化藝術節目呢，咁就配合呢是餐飲啊，咁去到即係發揮西九嗰個嘅優勢咁樣。咁睇嚟就各個嘅一啲場地都係積極咁去籌備緊啦嚇，咁但係究竟個成效係點樣咧？再睇埋咧，仲有一個咧就係中環街市啦嚇。中環街市咧都話咧係會嚟緊星期五開始咧就會一連三日就舉行一個咧中環國際搖滾音樂節啊，時間咧就由中午嘅12点咧就到晚上10点就無間斷咁演出。到時咧中環街市裏面嘅酒吧咧亦都會延長營業時間至到午夜。咁啊，唔知大家会唔会都因应住呢啲嘅活动啊吓，呢啲嘅优惠，咁就会喺呢啲时间咧喺呢啲地方系夜晚消费咧吓，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杨立门啊，呢个时间就请嚟中环街市嘅代表同我哋倾啦。有华贸集团中环街市总经理钟永庭啊，钟永庭你好， 大家好，你好啊， 你好。 剛才講到話咧，就嚟緊會有一個嘅國際搖滾音樂節啊！咁你哋制定呢個嘅節目嘅時候，有啲咩嘅元素咧？咁我先至覺得係會吸引到市民係夜晚係去你哋嗰度消費咧。 係，咁其實咧，點解我哋會搞一個咧叫做國際嘅搖滾音樂節咧？但係其實不嬲咧。中環就係一個咧文化，就係好多啲飲酒嘅文化啦，蘭桂坊文化，一啲消遣喺夜生活嘅文化咧，其實一直喺中環度係出現嘅。而我哋亦都即係知道咧，其實中環區就係一個商業區啦，所以有好多唔同國籍嘅人咧，其實就係喺度翻工啦，喺呢度附近住。咁所以咧，我哋嚟緊搞呢個連續3日嘅活動咧，就係用一個叫做馬拉松式嘅去全天候。就是去展示不同的文化啦，我們邀請譬如有英國啊、美國啊、澳洲啊、韓國、日本等等不同的國家，咁然後呢就有不同的音樂風格，例如搖滾啊、爵士樂啊，同埋我們亦都是將中環街市佢喺個保育活化的項目，我們呢亦都是將黑膠碟嗰個文化呢，就希望透過呢個活動呢就可以將呢個文化傳承去俾而家嘅無論係本地嘅人啦、啲expat啦或者係啲旅客嘅。咁我哋呢係啦。 咁我哋其實都希望可以透過呢一樣嘢咧，增加即多元共融嗰個 concept。 係， 咁再加上刺激到夜消費咯。 係，你哋係幾點至幾點鐘㗎？呢一個活動係由朝去到晚啦，係夜晚去到幾點鐘會完結咧？ 嗱，我哋咧本身個活動咧就係由十二點鐘晏晝啦，就一直玩到大家tuck in 玩到去夜晚嘅十點嘅。 十點鐘。 咁而我哋係啦，十點鐘。而我哋咧附近有我哋自己個場咧都有個酒吧，咁我哋都會營業嘅時間咧，亦都會去延長到十二點嘅。 咁你呢個係三日嘅一個活動嚟嘅係嘛？ 係嚇，係三日嘅活動。 咁你哋有冇計劃我唔知道個反應會係點啦，我覺得都會幾好睇嘅。咁但係你三日之後咁好似即係一場煙花咁嘅啫喎，係咪？你跟住有冇一啲計劃係繼續辦落去嘅咧？ 其實我本身咧，就算我冇呢一個計劃咧，其實我本身平時咧，夜晚咧，我哋都會同唔同嘅團體合作啦，例如有啲音樂嘅學校啦，另外咧，其實我哋都有同藝術會咧去合作，佢每個禮拜咧都有唔同嘅一啲 busker， 即係年輕嘅busker 咧會過嚟表演，再加上咧，我哋個商場有個商户咧，其實去做 busking corner， 佢係一直支持緊本地嘅 busking 嘅一啲團體，所以其實咧，我哋 ongoing 咧都會喺中環街市咧，其實。不斷都有好多唔同嘅節目咧，喺無論係晏晝啦、夜晚都會發生嘅。咁所以咧，點解我會搞呢一個即係音樂節咧？其實個目的就係希望我哋都想睇下市場反應啦。如果我哋搞得係真係令到個人流或者個生意額好咗，呢個可以俾個指標，令到我哋其他啲零售商户啊、啲餐飲商户會唔會因為咁樣咧，去願意投放多啲資源喺即係譬如人力物力方面啦？就可以去延長佢哋個營業時間咯。 係，我想問一下，其實譬如搞呢啲活動，吸引人流同生意個成效係點樣嘅咧？即係都講疫情之後啦，即係其實有冇一啲即係類似咁樣嘅活動，可以俾你睇得出呢啲活動嘅成效係如何嘅咧？ 我最近咧疫後咧，我哋都發覺，尤其是因為而家個 social media 咧，網絡個世界咧，譬如有小紅書啊等等咧，其實發覺咧，每個人咧個表演欲咧，都好想行翻出嚟去表演啊。所以咧，同埋最近咧都發覺好多，無論係銅鑼灣啦、尖沙咀咧，都開咗一啲咧卡拉 OK 嘅一啲元素咧，係可以喺個台度表演。咁我哋其實咧呢個靈感就係嚟自喺發覺係越嚟越多人喺希望喺個台度。即係做翻表演，即係例如我哋啱啱上個禮拜六啦，搞咗個叫做中環好聲音，係一個 open auction 嘅。到頭來咧，一日咧係有超過500個人咧係參加到海選。咁我哋就發現，哇！原來咧係有一個市場，係無論係一啲好專業嘅人去表演啦，唱卡拉 OK 文化啦，另外咧就係、希望可以透過自己即係、一啲 talent 啦，即係好似一啲天才表演一啲形式咧。其實係發覺係吸引到好多唔同嘅，即係例如後生嘅人啦，或者呢層唔同國籍嘅人年紀咧，都會參加咯。 咁即係有冇計過吸引到嘅人流同埋即係商户嘅生意嘅增長有幾多啊？ 嗱，其實咧，我哋咧同嗱，我哋今年嘅同期咧，同舊年嘅同期咧，一至七月啦，其實我哋咧人流係升咗 80%， 而個生意額咧都亦都升咗 50% 嘅。而其中咧，我哋都發現，如果我哋搞一啲類似音樂嘅活動咧，其實如果我哋同時搞咧，其實我哋大概咧可以增加嗰個人流咧，起碼超過 20% 嘅。 嗱，你頭先講話你恆常都有搞呢種咁樣嘅活動啦。咁而家你而家呢一個新嘅，譬如話不同音樂國際性嘅音樂嘅音樂節咧，咁亦都係會擴展到即係夜晚嘅十點鐘。咁就而家你搞緊嗰啲係唔係去到咁夜㗎？係咪啊？ 係啊，我哋都係見到個市場，譬如我講政府嘅政策啦，即係開始係講緊希望。即係增加呢個夜嘅經濟，咁我哋其實咧都係特別咧去將佢即刻去好快咁去快速去調校咗，就令到咧我哋呢個活動咧係會擴展到去十點咯。 哦，即係而家你搞開嗰啲咧就唔係真係去到咁夜嘅， 係啦， 因為真係你見到即係之後都冇夜晚飯之後都冇乜人噶啦，係嘛？即係因為而家咁你而家呢一個咁樣嘅新嘅節目，會唔會係即係有啲乜嘢優惠俾到啲即係顧客去幫襯你哋嗰啲商户咧？譬如食飯有冇啲折扣啊咁樣啊？ 係，我哋分開兩樣嘅。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哋發覺呢一班咧，其實根本嚟表演嗰班人咧，其實佢哋都係有消費能力，同埋佢哋都好即係中意音樂嘅，都會中意飲下嘢啊，食下嘢。其實咧，我哋都會特登咧去 customize 一啲 offer 俾佢哋，令到咧佢哋又可以嚟表演，又可以嚟食買玩，又有啲節餐咧係開心。即係表演得嚟又開心嘅，咁另一方面咧，其實我哋同時間亦都有啲優惠咧，係俾翻我哋大眾嘅客人咧嚟到嗰三日可以攞到一啲特別嘅優惠咁樣咯。 都想問一下，即係其實而家咧，你哋啲頭先講商户啦，以至係酒吧啊咁樣，個營業時間去到點樣嘅咧？咁係咪一定係要有一啲嘅活動先可以鼓勵到佢哋係開夜啲嘅咧？呢個情況係點樣啊？ 坦白嘅呢、這個都係我哋其中一個痛點，我諗唔係淨係我哋呢個場啦，係成個香港咁大環境，但係當過咗疫後之後，其實嗰個消費模式有啲唔同，啲貧即係我當就算中環區係放咗工之後咧，佢哋可能係已經會翻屋企啦，就未必會咧延遲去食飯啦，或者食完飯再去消遣嗰個模式。咁所以咧，我哋就發覺呢個痛點嘅時候咧，就覺得咧係需要咧。希望就透過唔同嘅活動啦，或者我哋唔同嘅推廣啦，就希望咧係重新將一個客户嘅 behavior 咧去改變翻，就變翻大家想即係一個以往嘅馬照跑好跳跳嗰個模式咯。咁再加上其實中環區咧，係根本就有好多唔同國籍嘅人。其實唔同國籍嘅人咧，其實根本就係會可以咧，係譬如放咗工一齊可以喺中環區嗰度去聯誼啊，去玩啊。咁呢樣嘢我哋睇到個 opportunity 嘅。所以我哋就會覺得啊，嚟緊無論我哋而家呢三個禮拜，即係 sorry 嚟緊呢個三日我哋會做嘅嘢，再加上我哋九月、十月中秋節同埋國慶嘅時段咧， okay. 我哋都會因為咁樣去做一啲咁嘅 program 咯。 OK， 好啊，唔該曬嚇，鍾永庭，多謝你。钟永庭咧就系华贸集团中环街市总经理啊，咁啊访问佢，邀请佢访问咧，都系希望咧即系借中环街市呢一个嘅例子啦，可能都俾一啲嘅启示俾其他嘅商场啊，啲嘅场地咧，睇下点样先可以吸引到人流嚟，令到嗰个夜市可以搞活咧。咁啊，佢头先都讲咧，即系呢啲嘅活动咧系有助吸引到人流嘅。咁睇嚟都真系咧，各个嘅商场啊吓都要用下脑筋吓， 各出其谋，系啊，为聚到啲人流 啊，好多活动 啊 先。可以吸引到啲人流，即系仲要吸引咯吓。仲有你过地方唔同咧吓，即系譬如你中环可能系一啲嘅音乐啊，配合到酒吧嘅经济啊，咁会比较系容易啲成功啦。其他商场有可能唔同嘅，真系要谂下。 不过音乐都系几吸引人嘅。 好啦，我哋电话系18723111啊，咁啊欢迎听众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下你嘅意见啊。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陶先生喺度，陶生你好。 陆生系嘛？ 系啊，仲有杨立文喺度。 杨立文， 系啊，你好啊，陆生，请 讲啊。 我咧就系、是、有少少系咁样提议，唔系咩提议啊，即系话香港嘅而家搞到经济咁样咧，第一个原因咩都太贵。你而家去香港，你以前都系我喺香港几十年啦，不嬲都香港消费都系穷人，唔系穷人啦，即、就、系、是、普通人养有钱佬嘅。你啲夜生活都系普通人去嘅啫。同埋嗰啲嘢咧，酒樓又好啊，餐館又好，啲嘢真係太貴。同埋呢個，你點樣搞都冇用嘅咧。香港嗰啲消費模式變咗，仲有一個酒店啊，太貴啊。你酒店要平咧，啲人咧，今日明明住一晚，住兩晚，兩晚又住三晚，呢啲人可以賺少啲啫嘛。酒店唔好咁貴啊。仲有一個服務行業咧，服務啲太。啲水準唔係講食嘢水準啦，嗰啲人 服務嘅態度 嚇，冇好曳好曳啊！點解咧？我去麥當勞飲杯咖啡都要19元，啲人你值唔值咧？你咁講啊，真係太貴啊！ 不過香港嗰、那個即係嗰個通脹已經唔算係太咩嘅咯喎。 咁多謝曬陶生嘅電話啦。咁、okay, 其實即係物價嘅貴咧，咁都有好多嘅原因去到導致啦嚇，即係一啲外圍，譬如係能源啦，或者係唔同嘅貨物供應嘅因素啊，好多貨幣啊嚇。 我諗仲有一個外圍因素就係、是、因為上邊嘅消費實在比我哋平好多，係 啊， 所以相形之下我哋真係好貴。 咁呢啲就難啲去真係一時三刻解決㗎啦。咁其實都見到咧，嗰啲銷貨嘅總值咧，如果以今年上半年嚟講咧，都按年升咗20%左右㗎啦。咁但係就即係對比起即係疫情前啦，咁始終旅客個數目仍然未回復翻去10%啦。呢個嘅呢啲嘅銷貨價值咧，亦都係未去到疫情前嘅數字啦。咁究竟啊，幾多咩時間有咩措施先可以回復翻疫情前嗰個水平咧？咁靠大家一齐去谂下啦，电话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明天起禁止来自日本10个都县的水产品进口，并且已经就相关食物安全命令刊宪。多个政府部门举行联合记者会，公布加强保障日本进口食物安全措施。明天起，食物安全中心将会每日公布日本进口食品的辐射检测结果。渔护署会每日监测本地渔产品辐射水平，并且在网站公布结果。天文台亦都会加密监测本港水域辐射水平至大约每个月一次等。食物安全中心指出，由今年6月12号至到今个月20号，共检测大约10,000个日本进口食品样本，当中大约一半是水产和相关制品、海藻和海盐。中心表示，早上已经举行2场网上简报会，向相关业界解释新措施细节。日本当局听日开始排放福岛核污水。在本港，有渔民和关注团体到日本驻港总领事馆等地抗议，要求日方撤回决定。有渔民将贴有核废水饲养的樽装水倒到贴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头像的纸板上，指排放计划不负责任，祸害全球。另外，民建联强烈反对日本政府决定将核污水排放出海，批评做法极不负责任，严重破坏海洋生态，威胁各国人民的安全和健康。民建联要求日本政府尽快取消排放计划，避免为国际海洋环境带来不可逆转的破坏。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一个论坛表示，有意见认为，基于现时经济疲弱、楼市不明朗因素，政府应该避免同时谋划交椅洲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两个大型项目，应该先撤回交椅洲人工岛。他说，交椅洲人工岛仍然需要至少5年才能够完成首批填海土地。反问，若果现时叫停，当经济未来几年复苏，世界会不会给予时间给香港造地？凌汉豪表示，北部都会区和交椅洲人工岛会加入海面城市的功能，包括活化河道、兴建雨水储存池等，认为要超前做好基建设施，以面对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挑战。正在南非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约翰内斯堡参腾会议中心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小范围会议，会后将会举行合照。习近平较早前透过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向约翰内斯堡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仪式致辞。他说，金砖国家崛起正是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版图，无论有多少阻力都会蓬勃发展，强调中国没有称王称霸的基因，亦都没有大国博弈的冲动。他又说，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回升向好态势，长期向好基本面不会改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1-2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系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 果啦。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系较为车多噶。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而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开始车多噶啦，龙尾到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龙日村。提翻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广东道咧系有紧急维修，广东道往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嘅部分行车线都系继续封闭。另外，油麻地海泓道有路陷，海泓道往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都系继续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八三零 网路安全悬疑剧，你安全吗？ 我听讲而家有一种特别高级嘅 app， 可以监控、监听，仲可以偷睇，而且唔会留低好多。 唉，等阵先，等阵先，我系绝对唔会装呢种 app 噶、啊。第一条原则就系绝不违法。 咁你仲收客人咁多钱？我要退钱。 公司嘅第二条原则绝不退款。 国剧八三零，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全港有近600,000人每日吸烟，烟害仍然影响我哋每一个人。唔想出街，成日都闻到二手烟味；唔想有糖果味同五颜六色包装嘅烟仔引你嘅仔女去试；想有啲方便又有效嘅戒烟方法帮屋企人戒烟。活力健康无烟香港控烟策略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在9月30日或之前上 tobacco-free.gov.hk 提出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時間係下晝嘅5:37啦，繼續傾緊咧係呢個嘅零售市道嘅問題啦。咁就有啲消息就話咧係政府都研究緊咧去鼓勵啲商場咧就延長佢哋嘅營業時間啦、會唔會可以搞活翻咧就係夜晚嘅市道咧嚇？咁啊，楊立梅頭先都聽咗一啲嘅、我哋都引述咗一啲意見啦。咁包括就係有啲人話啊，希望可以喺啲商場啊唔同嘅場地度搞多啲活動啦，希望吸引到啲人流出嚟啦，又或者係提供一啲嘅優惠。有些人有建議就是派發啲夜晚的消費券啊，咁咁啊，係咪可以吸引到或者係留到啲市民夜晚繼續喺街道消費咧嚇、我見到仲有一個意見咧，都可以引述埋嘅，咁就係嚟自咧就係商場管理學會啊，咁都講到話咧，其實夜晚要出行消費咧，咁其中一樣嘢都係交通好重要啦，咁所以咧學會就建議咧政府推出一啲夜間嘅公共交通票價優惠啊，咁就係到增加咧夜晚嘅買嘢嘅吸引力嚇， 係啊，咁除咗商場之外，可能係譬如話有啲街鋪，咁係咪都應該要延長，或者某啲地區嘅街鋪啦，都或者可以延長下佢個營業時間咧，可以吸引人多啲去買嘢咧咁嚇。 咁但係即係鋪頭可能都要計數啦，即係究竟佢延長呢個營業時間，究竟佢嘅人手啊、燈油火蠟嘅成本，能唔能夠係有足夠嘅生意去到即係叫做覆蓋翻咧？呢個可能啲商户都要計數。我哋電話係1872311，咁啊，聽眾繼續可以打電話嚟咧，講下你嘅意見嘅。有位聽眾李先生喺度啊，李生你好， 你好啊，兩位主持你哋好， 你好，李生， 係啊，咁咧我喺度諗緊咧。想啲市民咧就多啲晚間出去活動咧，咁好似之前政府都曾經出過一招嘅，好似咧啲人去戲院睇戲有啲特別優惠嘅、如果可以即係你話嗰啲票價買一送一咧，又或者係有啲如果可以做到優惠嘅一個月嘅月票，哇咁就冇得頂啦，因為咧好多 年青人啊，啲情侶咧，佢哋咧，其實都係一啲主要嘅消費群嚟嘅。如果可以吸引佢哋夜晚睇戲啊、食飯啊，全部呢啲有優惠咧，我諗嗰個夜市咧就應該會興旺好多。 即係夜場特別平啲，係嘛？ 平啲又或者買一送一， 直頭半價咁樣啦，即係 買一雙人又可以憑嗰張戲票咧，就可 以 有啦。係啦，咁啊，另外咧，其實咧。嗰、那個時候疫情咧，咪要啲打工仔在家工作嘅。咁而家疫情之後咧，其實喺外國好多地方咧，啲打工仔都好似可以選擇在家工作嘅。咁如果打工仔佢哋選擇咗在家工作，可以俾佢哋譬如一個禮拜有一兩天咧，咁佢哋覺得呢個時間即係彈性咗咧，又唔使第二日趕翻工咧，可能佢哋夜晚出街嗰個機會咧又多啲，因為其實好多打工仔咧，佢哋嗰個生活咧係好黑板嘅，放咗工翻屋企或者睇一陣電視就要早啲瞓覺，聽日又要一早趕車翻工噶啦嘛。咁你話如果多一兩日可以俾你選擇在家工作，而佢哋又可以喺屋企做到真係自己要做嘅嘢，交到差嘅話咧，咁其實真係一舉兩得， 夜晚出嚟消費。 好啊，多謝曬李生嘅意見啦嚇。頭先都講到話啊，即係夜晚點樣可以吸引到人流喺街上面咧？即係頭先講啦，即係睇表演係其中一個嘅活動啦。頭先李生提到嘅睇戲啊嚇，都係一個真係夜晚嚇吸引到大家夜晚 一個方法嚟嘅。 咁但係即係如果話即係戲院要提供一個嚇頭先講買一送一啦，即係或者唔好咁大幅度啦，即係一啲優惠啦。咁啊，佢哋嘅付出咗嘅一啲成本去提供優惠，咁啊邊個去到幫佢手埋單咧？咁係咪即係商場同埋食肆一齊去到聯手做一啲合作嘅活動先至做得到咧？咁呢個都係要商户啊、商場之間就一齊傾先至先做到嘅一啲結果嚟咯，即係唔係話淨係話商點解係要戲院買一送一，食飯唔買一送一咧？另外就喂，李生又提到一個好新嘅建議喎，即係多啲一啲彈性嘅工作時間，會唔會鼓勵到市民嘅啲消費嘅習慣咧？ 是的，咁但係咧呢個又有兩睇，因為如果個個都喺在家工作咧，咁起碼日頭嗰餐，譬如話午餐嗰個市道可能會差少少，呢啲人會習慣自己煮嘢食啦，或者係咧係叫嘢翻嚟食啊咁。 其實調翻轉啲人可能留咗屋企添。 係啊，咁所以唔知好一話唔好呢樣嘢。 重要就係呢樣嘢都好涉及係啲僱主嘅人手啊，即係經營模式嘅安排啦。咁呢個都可以即係要社會啊啲僱主僱員之間即係好多嘅討論先有啲共識。咁各位听众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讲下你对于咧即系呢个嘅点样可以搞活夜市经济咧，就俾一啲意见俾我哋啦吓。咁啊嗱，都见到咧，其实都睇翻一啲嘅销货嘅数据啦吓。咁今年上半年咧，零售业销货总销货额啊，咁就按年上升20.7%啦。咁当然啦，因为旧年个基数低啦，咁所以上升就有一个即系2位数嘅幅度啦，咁而咧就系讲紧系究竟即系嚟紧嗰个即系七月嘅数字就未出啦，咁究竟会唔会话有一个即系有个增长系点样咧？或者今年整体个数字又会系点样嘅咧？会唔会话即系用几多时间先追得翻即系疫情前个水平啦？吓，咁呢个时间不如都请嚟咧零售业界嘅人士啦，有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啊，谢太你好。 系两位好， 你好。 或者我哋延续翻即系夜市嗰个讨论先啦。其实你哋零售业界，即系譬如喺商场入边啦，即系有冇一个大概嘅印象系即系啲开闩铺嘅时间系几点到噶？ 系通常嚟讲咧，商场咧，好大部分嘅商场咧都系大概营业到10点到。咁其实你当你去到个商场里边咧，其实你留意得到咧，由9点开始咧，已经有颇多嘅商户咧已经系关门噶啦。咁当然有啲系可能去到9点半，又或者有啲真系去到10点，而餐厅嚟讲咧都系会晏一啲嘅。咁但系咧，去到9点到咧，其实都已经开始人流静啦，铺头开始闩门啦，咁都系一个咁嘅情况咯。 呢个同疫情之前系已经唔同咗啦，系嘛？ 其实疫情之前就当然是夜啲嘅，真系会 即系10点半到嗬，起码都 系啊，10点10点几都会有噶。 咁而家政府就根据报道话咧，就同商界倾紧咧，希望可以延长啲商场嘅营业时间啦。你哋又点样睇啊？ 當然啦，即係依個咧，其實就好視乎翻人手個安排嘅。因為如果我哋要延長時間咧，即係話我哋要有足夠人手先至可以去應付得到呢個延長時間。當然，即係如果你話係大家一齊去到飲食業啊，或者係我哋零售業一齊共同去到做長啲時間，可以多啲嘅商機，咁當然我哋都係歡迎。但係個問題係咧，就要解決咗嗰個人手嗰、那個你應付得到嗰個情況先得。因為咧，其實人手短缺嘅情況咧，一路都係纏繞住我哋啦。咁而而家嚟講咧，其實我哋業界咧都係成日都係即係普遍嚟講啦，即係平均嚟講啦，都係欠缺一至兩成嘅人手嘅。咁呢個情況咧，如果唔改善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好難可以係延長到呢個營業時間咯。 咁早前政府都容許即係好多行業啦，去到即係申請輸入勞工啦，會唔會都幫到手啊？ 其實暫時嚟講咧，雖然我哋零售行業都係有被納入呢一個嘅，即係即係嗰個嘅輸入人手嗰度啦。咁但係咧就其實暫時嚟講咧，我哋業界都係未得到清晰嘅指引點樣去做。咁而其實到時我哋了解咗，我哋再申請，然後再要見效嘅話咧，其實都要有一段時間咯。 咁你認為零售商鋪而家早咗閂門啦？嗰、那個主要原因係咪因為人手咧？抑或係其實都係因為啲係咪都冇人嚟咯？咁佢閂門啦。咁有幾多係真係純粹因為我請唔到人，所以我早啲閂門啦？咁係咪有好多呢啲情況咧？ 嗱，嚟到而家個情況咧，主要都係因為個市靜啊。其實我諗大家都見到疫後咧，其實大家嗰個嘅習慣、生活習慣都改變咗好多。咁而大家咧都係偏向咧早咗係翻屋企啊，或者係早咗去，即係你食肆都好難做到兩三輪，好似以前咁樣。咁都係大家都好早食飯，又好早翻屋企。咁所以咧，其實喺街嚟講咧，即係唔好講商場啦，喺街嚟講咧，其實好多街鋪咧，亦都係八點零鐘已經係開始即係關門，或者係最多去到九點啊咁樣樣。咁所以成個狀態咧，都係疫後一個新嘅常態。咁呢個係最主要嘅原因咯。 不如都同我哋即係計下數啦，即係譬如要延長你哋嘅營業時間，究竟人手嘅成本係點樣咧？一啲嘅燈油火蠟嘅一啲即係基本嘅開支係又會唔會增加幾多咧？即係又或者要幾多生意先至回到本咧？呢啲係咪都係你哋商鋪嘅考慮咧？ 當然啦。因為咧，我哋通常喺我哋嘅行業咧，都係會有個工時啦，即係大家每一個月。咁呢個公司都因應唔同公司都會有啲嘅出入嘅，咁但係呢當你要加嗰個營業時間呢，就自然你係要加人囉，直情係唔係話將嗰個公司去調整就得。因為其實如果喺一個人一個零售即係從業員，佢哋你話我而家公司要加工時啦，咁其實呢係會冇人可以接受呢個情況囉。咁所以呢，其實我哋要加我哋嘅營業時間呢，我哋一定要加人先至可以係做到呢件事， 即分多間咁樣係嘛？ 係啦，或者係即係總之手要足夠啦，你先可以咁樣去到。 有冇可能係將佢譬如最後嗰間嘅人嘅時間延長少少，譬如一個鐘、個半鐘咁，然之後再補翻水俾佢？咁有冇得傾咧？咁樣？ 這個都唔係咁理想咯，我覺得，因為中即係零售行業都係本身嗰個工作時間都已經係唔短㗎啦，真係。咁如果你因為要延長個時間而要再加重我哋零售從業員嘅負擔咧，咁呢個都唔係最理想嘅做法。咁所以我哋都係即係希望係能夠係從加人手嗰度去着手咯。 最後一個問題咧，想問埋即係要延長營業時間啊，你會預計咧，即係嗰啲嘅目標嘅顧客群會係本地人啦，即係本港嘅居民啦，定係遊客咧？咁如果即係商場話搞多啲活動，咁其實吸引到嘅會係即係本地居民啦，定係遊客咧？你哋點睇啊？ 遊客嚟講咧，其實而家有一啲唔過夜嘅遊客，亦都有一啲係過夜嘅遊客。咁但係咧，如果我哋香港咧近南部嚟講咧，如果講國內嘅遊客先啦，咁好多咧都幾多係一啲嘅即係即日來回嘅遊客。咁其實咁樣嘅情況咧，都就算夜晚黑你話當然啦，我諗成個市係有嗰個氣氛喺度嘅時候咧，可能佢哋都會多留一陣間。但是呢，我覺得主要呢真係要帶動返本地 嘅市民，佢哋有一個即係可以係延長佢哋嘅一啲嘅外，即係出外嘅時間，或者係有翻啲夜生活啊咁樣，咁會係對成個真係帶動成個夜間嘅消費會好啲咯。 係 OK， 好啊，唔該曬謝太，多謝你嚇。謝安安怡就是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嚟嘅，咁究竟點樣睇成個香港嘅消費市道呢？點樣就係睇即係而家嗰個情況，同埋預測嚟緊呢一年嘅整體嘅數字幾時先可以恢復到即係疫情前嘅水平呢？呢、這個時間請嚟羅冰涵永道消費市場行業亞太區中國內地及香港地區主管合夥人鄭煥然先生嚇，鄭生你好。 你好，陆哥，你好。 咁都讲翻吓，就系睇翻啲零售业嘅销货数字啦吓。咁都头先都引述咗啦，今年六月咧，嗰个销货数字同旧年同期咧就升咗大约两成啦。咁当然因为旧年嗰个基数低啦。嚟紧下半年啦吓，咁你对于嚟紧下半年个零售市道有咩嘅预测咧？ 我谂下半年会比上半年差少少啊！咁因为大家都睇到上半年因为嗰个所谓疫情嘅影响，即系意思即系话个开关嘅情况，其实喺年初啦。咁所以成件事都系嚟得即系可以话一个比较大啲嘅转变，又唔可以出街，或者有啲 border 冇个疫情即系嗰个我哋中港嗰个所谓大家进出个情况唔理想之后开始咧，就会有个所谓报复式嘅旅游。同埋消費，咁所以上半年個情況係唔錯嘅，尤其是仲有四月份出咗個消費券嗰3000蚊啦，咁嗰2000蚊喺七月出咗嚟，但係七月個數字未出嚟啦，但係我會覺得七月嗰個impact 都係唔係咁大，咁所以成個下半年咧，我都係睇得比較平穩，咁全年嚟講，我哋估計大概有4800億over 即係大概有17%嘅增長。 係，咁其實呢一個現象，即係話你覺得下半年嗰個趨勢係唔係咁樂觀？会不会跟很多香港人真的不断越来越多北上是有关呢？ 绝对是有关系的，因为始终即是香港人出去旅游，无论只是北上同埋去日本或者其他东南亚国家，甚至乎欧洲都是有这个原因，同埋我们现在刚刚就是暑假啦，其实这两个月呢是一定是一个比较旅游旺季的时间，所以 在这两个月我们的营收一定不会说太理想的，尤其是港纸是跟美元挂钩啦，咁最近美金又升返，咁所以港纸嗰个强势呢就会相对对其他嘅國家嘅外幣幣值咧係會比較嚟得弱，咁所以你見人民幣跌咗都唔少啦，yen 亦都跌咗好多，咁所以佢哋出去都係有一個性價比喺度比較嘅時候咧，佢哋都覺得出去嗰個消費係比較更加相宜，咁所以香港係會至少比漲之下咧係會有所減退咯。 係啊，都睇翻啲數據咧，咁即係由六月開始啦，每個星期六咧港人北上嘅數字咧都係講緊係有每個禮拜六啊都係講緊20-30萬， 冇錯 嚇，咁都相當多。嘅一啲北上嘅數字， 不過其實呢個數字喺即係封關之前啊，即係疫情之前咧，其實都一樣係咁多嘅，甚至會更多嘅，係咪？咁會唔會反而係因為而家我哋真係北變落嚟嘅人係少咗好多？ 冇錯啊，楊生絕對係，因為所有嘢都係對比嘅啫。其實嘅，如果我哋喺一個正常嘅經濟情況之下咧，見到我哋過往咧嚟香港嘅人次，起碼有接近4000至5000萬。其實喺2018年係個最高峰嘅時候，我哋去到5000萬以上嘅一年內。咁所以今年而家我哋今年走翻我哋上半年咧，就只係大概1000萬度。咁已經講緊係五分之一。但係加埋呢跟住嗰半年之後咧，我覺得都係大概2000至2500萬。咁變咗喺入口即係入人數入嚟咧，我只係一半，而出去嘅人數可能同好似你咁講一樣，甚至乎可能多少少，因為個人民幣嗰個幣值係跌，同埋唔好忘記，其實全球都講緊通脹，反而國內係有少少通縮，咁所以佢哋嘅價錢係比我哋會相宜嘅，係冇錯。 咁但係隨住嚟咗香港，因為人又話國際遊客又少咗嚟，咁但係我哋而家多復常咗之後咧，當然個航班嘅運力未完全恢復啦，咁但係嗰啲國際性嘅展覽會翻翻嚟啦，咁同埋啲大嘅型嘅會議都會多咗喺香港搞啊，咁呢方面會唔會係一個正面嘅因素？ 一定會嘅，一定會幫到手。咁其實好多我啲客咧，佢因為最近開始多咗呢個展覽會啊，或者一啲所謂trade fair 嘅活動啦，咁係會真係幫到手。我另外 我覺得一啲國際式啲嘅體育活動，譬如西人欖球咧，一向以來我哋有好多國際客户咧，佢哋都會專登喺四月過嚟香港嘅。 係啊， 咁所以呢、個情況，因為今年四月都係有呢個情況， 但係 我哋香港始終。呢啲城市係過比過係少啲，咁所以我覺得如果要增加嗰個旅遊客嚟香港咧，其實呢個可以搞多啲一啲活動咯。 同埋頭先都講到咧，即係內地嚟香港遊客嗰個消費模式或者遊玩嘅模式都有啲轉變啦。即係坊間都有啲分析就話，即係多咗所謂特種兵咧，就係可能消費唔多，咁就係、是、但係去淨係嚟真係香港係睇景點嘅比較多嘅咁。點樣可以去到即刺激翻啲內地旅客嘅消費能力咧，或者即係吸引多啲佢哋消費咧？ 其實消費都係一種即係態度嚟嘅，或者一個叫所謂嘅習慣嚟嘅。咁你如果其實國內嘅消費，即係所謂嘅旅客嚟香港，其實主要為咗買咩咧？就為咗買一啲佢哋喺國內買唔到，甚至乎係喺香港係平啲或者抵啲嘅物品。咁所以喺呢個我哋過往香港都係有一個所謂消費小購物天堂嘅美譽嘅之下咧，我哋嘅所謂個差價存在嘅時候咧，我哋仍然係有個優勢。咁但係尤其是一啲所謂高增值嘅產品，我叫 luxury 啦，奢侈品。咁但係而家個奢侈品嗰個所謂個價格嘅差異咧係減少咗，因為頭先講過啦，幣值嘅問題啦，再加上埋香港嘅租金啊同埋人工都係比過往高咗咧，所以個成本係貴咗。咁所以呢樣嘢係如果能夠再將個差價又抹翻闊少少咧，我哋自然會有多啲嘅優勢咯。 好啦，咁都問埋咧，即係我哋頭先都有傾到嘅一啲延長商場營業時間嘅建議啦。你又點睇啊？即係咪真係刺激到消費㗎？ 我係好簡單，因為我係一個會計師啦，咁我就從一個好實際嘅經濟效益去衡量呢件事情嗰個效果嘅。咁你諗下一個商場，其實佢由朝頭早當十點鐘開啊，就到我哋平時頭先就好似謝太講咗十點鐘會閂，其實都已經係佔咗24小時裏面嘅差唔多好大部分嘅時間。咁你話係咪真係可以再延長多一個兩個鐘，個效果會好大咧？呢個我真係覺得有少少懷疑，尤其是咧。頭先都或者有啲專家都講過，商場同商店大家都係有一個共識，就係話我如果有生意，我先至可以去開場啲，因為我先可以賺多啲錢嘛。如果我成本喺度，但係又攞唔到收入，咁我始終都係會蝕錢。咁如果邊個去補貼呢個蝕錢咧？呢、這個永遠都係有個所謂雞人雞蛋嗰個問題。咁所以我覺得係難去把握呢、這個把即係將呢件事去搞得好好。反而日頭點解唔可以更加令到商場係旺盛啲咧，更加抓到啲人流，尤其是可能喺啲週末啊或者節日嘅時候，令到香港本地市民消費嘅能力再提高啲，喺嗰十個鐘咧，即係嗰日頭嘅時間比夜一定係長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會幫到嘅。反而夜晚嘅活動咧，反而去翻啲國際性啲嘅事件，譬如話蘭桂坊啊，或者酒吧啊，或者一啲好似之前都有講過尖沙咀一系列嘅 Empress 呢啲，可以再將嗰啲活動再延長少少咁我諗呢個都會幫到嘅 同埋香港而家話好多內地客唔想過夜咧嚇，就因為香港酒店太貴，即係 亦都係一個問題。係 啦，即係呢樣嘢點樣搞咧？嗬，即係嗰個旅客 嗰成本呢樣嘢，永遠都係因為隨着嗰個經濟嘅發展而去同步。咁我哋知我哋過往呢十年香港個房地產市場都係比較旺盛，咁所以每一次都係講緊租金係昂貴，咁所以酒店啊或者人工啊都係令到嗰個成本增加，咁所以好难去突然间去减得好快，咁所以我谂呢样嘢都好难去改变得翻 嘅。明白。 好，唔该晒郑焕贤先生，多谢你啊！就系罗冰行永道嘅消费市场方面嘅会计师嚟噶，听听六点前嘅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现时龙尾去到模糊街，东隧去九龙方向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 东施穗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往施穗同埋去荃湾现时龙尾去到天马苑。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往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车多，车龙去到交易广场。仲有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傍晚嘅6:43啦，自由风自由风呢个时间咧，杨立门，我哋倾下咧有关于日本排放核污水嘅计划啊。根据日本共同社嘅报道咧，日本政府同埋东京电力公司就计划最快喺听日。当地时间下午1:00，即是香港时间的中午12:00，就开始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水呢就是排放入海了。咁就亦都讲到话呢 ,2023 年度呢计划是合共排放大约是31,200吨的。当然啦，呢件事都引起咗呢就是好多嘅邻近国家地区嘅关注啦。咁而特区政府呢就已经是宣布咗呢，就因应住呢日本排放核污水嘅计划呢，亦将会呢由听日开始呢就禁止10个都县嘅水产品进口本港啦。咁呢10个都县呢就包括係东京、福岛、千叶、栃木、茨城、群马、宫城、新宿、长野同埋岐玉啦。禁止水产品的范围就包括所有的活生、冷冻、冷藏、干制和其他方式保存的水产品、海盐和海藻。而相关的食物安全命令今日亦都是刊登了憲報了，杨立门。 是啊，咁当局都强调，即系经过呢一个咁嘅措施之后咧，即系输入嚟香港嘅日本产嘅水产咧，香港市民咧可以放心食用噶啦，因为都政府幫我哋把咗關㗎啦，咁樣。咁當然政府係冇講到究竟呢個措施係維持幾耐啦，因為日本方面咧就話會不斷咁維持排放30年嘅，咁就真係要睇下，即係30年以內係咪真係嗰個監察制度係一路運作即係順暢咧？咁所以咧就政府係冇講到究竟即係幾時係會停止呢個措施啦。咁亦都有政府亦都係好關心即係漁民方面即係對本港嘅本地水產品嘅信心嘅。咁所以咧漁護處咧聽日開始會加強水嘅輻射水平，即係香港水域嘅輻射水平嘅監察嘅嚇。咁咧就譬如包括啲養殖場啊咁樣啦嚇，咁就每月一次咧就增加到每日一次咁樣嘅。 咁其實咧頭先你問到个问题咧，即系究竟啊，即系政府呢个禁令会维持到几耐咧？嗱，今日下昼咧，咁就政府多个嘅部门，包括系环境及生态局啦、食环署啦、渔护署啦、卫生署同埋天文台嘅官员咧，都系出席咗记者会嘅。咁都有记者问到咧，究竟呢个禁令会维持几耐？有冇话几时撤销咧？咁官员嘅答法就系话咧，呢个撤销嘅问题都言之尚早啦。咁都会一直系留意住具体嘅情况，考虑一篮子嘅因素，包括日方声称嘅排放系统运作系咪正常，日本水产嘅辐射水平啦，甚至系日方所提供嘅数据，系咪有考虑第三方参与认证呢方面咧，呢都会继续同日方方面咧系保持沟通噶。亦都讲到话咧，其实都唔系话即系根据以往嘅经验啦，唔系话都冇机会系调整呢啲嘅规例嘅吓，因为咧2011年福岛核事故之后咧，其实嗰时亦都有咧发出咗安全一个安全命令嘅，之后咧2018年咧曾经有限度放宽嘅，咁所以咧都讲到话即系以往都系会不断咁去睇住嗰个检测嗰啲数据咧，再去做一啲嘅调整工作嘅吓。咁而咧就系亦都讲到啦，即系究即系话咧头先讲啦，即系政府会禁止咧我头先所引述嘅10个都县嘅水产品嚟到香港啦。 咁換言之，其實即係呢十個多元以外嘅日本嘅水產品都仲係可以進口噶嘛？咁但係咧，就政府已經喺六月中開始咧，就全面提升就住呢啲日本進口食品嘅檢測範圍啦，包括咧所有日本進口嘅水產品，都會係檢測。同埋咧就加強檢測咧其他相關嘅加工食品嘅嚇。 嗯，係。咁啊，亦都天文台方面都會強調啦，就係話一向都有監測香港嘅環境嘅輻射水平嘅嚇。咁上個月開始咧就加密，就每月一次噶啦呢個監測嚇。咁要會視乎個情況咧去調整呢一個嘅頻密程度咁講嚇。 嗯。咁其實點解今次會有一個禁令係要發出呢？咁政府方面都解釋啦，咁呢啲將會排放入海嘅核污水呢，係直接接觸過呢係核反應堆裡面嘅活躍核原料啊。咁有唔同種類嘅高濃度放射性物質啦，有啲嘅半衰期呢係都幾長㗎，唔能夠完全排除喺任何嘅時候有其他嘅放射性物質和同經處理核污水里面的村呢，就一起意外日出呢而未被察觉。咁都系政府讲到话呢，就系为咗系要有一个嘅保险嘅着想啦，保障香港嘅食物安全啦，同埋公众健康系政府嘅责任啦。咁所以话有一个咁样嘅禁令啦。咁但系即系讲咗好多啦，即系讲到话禁令就出咗啦，会加强检测啦，亦都会呢喺譬如喺香港嘅水域啊，以至天文台呢都做好多嘅一啲检测工作啦。咁但系讲到尾啦，不如问下各位听众啦，大家仲放唔放心食即系由日本嚟香港嘅水产品呢？咁呢个咧可能系即系都要睇睇日本嗰个执行情况系点样啦，以至到咧就系市民嘅观感啊、信心嘅问题啊，杨立门。 嗯，系啊，吓咁其实。好多人都有即係提出過咧，即係究竟我哋呢個日本呢一次咁樣嘅放呢個核污水咧，佢好多時候係強調嗰個氚啊，即係有一種放射物質叫氚嗰個成分嘅。咁但係有好多專家咧都提出過咧，其實佢咁接觸過呢、這個即係核反應堆然直接接觸呢個核燃料嘅一啲嘅污水咧，其實唔係淨止係氚嘅，仲有好多好似話有64種其他嘅放射物咧，係都有可能係污染到啲水嘅嚇。咁所以呢一個問題咧，我哋真係要請教下啲專家咧，究竟我哋香港嗰種咁樣嘅檢測嘅方式咧，咁驗唔驗得出其他嗰啲咁樣嘅放射性物質嘅咧咁樣？ 咁我頭先講到嘅信心問題咧，咁就包括係而家都仲有好多嘅香港嘅日式餐廳啦、超級市場啦，係有進口咧，就係嚟自日本嘅水產品同埋其他嘅產品嘅。咁呢啲嘅地方嚇，雖然話即係而家政府會加強監測啦，同埋咧就係禁咗呢十個多元嘅水產品入口啦。咁但係大家個信心點樣咧？會唔會都繼續係放心咁樣買咧？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咁。欢迎听众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讲下你哋嘅睇法啦。 95年， 联系香港。 我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阮德昌啊！我第一个舞台演出就系戏曲天地三周年嘅表演，一个节目成就咗今日嘅阮德昌。香港电台今年95岁啦，祝你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CIBS 人人广播， 格林威治天文台咧，佢有一个初衷嘅，同时间同埋星空系有关嘅。 听星空说故事，世界文化保育之旅。 有句说话叫做观象授时，观察天象就可以知道时间噶啦。而天文台嘅成立就系为咗揾到时间以及地球嘅经度嘅。 CIBS 节目《听星空说故事：世界文化保育之旅》，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就係特區政府啊，點樣去應對咧呢個日本將會計劃喺聽日咧排放福島嘅核污水嘅計劃啦嚇。咁、我哋電話18723111，聽眾可以打電話嚟啦。咁有啲人都擔心啊，楊立滿，咁因為即係排落海咧，咁都唔係淨係日本嘅事啦。咁好多周邊嘅地方都好擔心啦。咁相信咧就香港都唔少人咧係有關注到呢啲事情啦。咁包括係漁民啦嚇。咁究竟會唔會都擔心話啊啲水會唔會都令到香港嘅海水都受到影響啊？漁民會唔會都即係生計會又受到影響啊？漁產品會受到影響啊？呢個時間不如請嚟漁民團體嘅代表啦，有香港漁民互助社嘅楊尚俊啊，楊尚俊你好。 你好， 系想请问一下你哋渔民团体对于即系福岛排你日本排放福岛系污水有乜嘢嘅关注啊？ 我哋业界咧，我都渔民今日，其实我哋今日都去咗做咗一个请愿啦，就系反映翻我哋业界一啲嘅诉求啦，就系希望日本政府啦可以正视翻我哋周边嘅国家嘅地区咧，包括系我哋本地嘅都好啊，我哋嘅渔民业界咧，其实对于嗰、那个日本去排放呢啲污水咧，其實對我哋呢個業界嗰個影響咧，其實都有一個好難以估計嘅一個嘅影響響度。 嗯，係邊方面？ 係啦，講多少少。 嗱，因為啱啱其實大家都會知道嘅，我哋而家其實今日政府都公布咗會有一系列嘅措施，就係對嗰、那個我哋一啲甚至日本嚟嘅啦，或者係我哋本地嘅，都會進行一個檢驗啦咁樣。咁嗱呢一方面咧，其實我哋啱啱而家喺南海咧，我哋南中國海嘅休漁期咧，其實啱啱喺上個禮拜，即係8月16日咧，係開始係即係叫做開放翻，就係可以出海捕魚嘅。咁正正呢個時間咧，其實係正正我哋漁民咧係一個叫黃金嘅捕魚嘅時間。咁好多漁民其實喺疫情之後，其實今次係一個正式第一個嘅叫做疫情後復常嘅休漁期。其實大家對今次嘅休漁期嘅復常之後呢一個開漁咧，其實好期待嘅。但係咧啱啱就遇上剛剛就遇到呢一個日本去排放呢個核污水咧，其實對業界咧佢哋好擔心就係、是。市民對於嗰個海產品嗰個安全咧，其實係有一個有一個抱一個戒心喺度，所以其實好擔心就係會影響嗰個叫做售賣嘅價錢啊，各方面其實佢哋都會有呢個影響咯。 嗯，不過漁護處就話聽日開始就嗰、那個輻射水平嘅監測咧，就由每月一次就增加到每日一次嘅咯。呢、這個你哋會唔會俾到啲信心俾你哋咧？ 我哋都好好歡迎政府去做呢一系列嘅舉措啦，咁即係話點樣恢復翻市民對於食用我哋本地嘅，特別我要強調我哋本地嘅一啲嘅漁產品嘅信心。咁但係我哋其實睇到，因為咧核污水佢今次呢個排放咧，其實會一個好持續性嘅排放嚟嘅。咁我哋都好擔心就係而家係可能係當然短時間我哋未必話睇到可能會有啲乜嘢嘅事會發生，但係長遠嚟計，我哋都會唔會就話今日唔知聽日事，因為特別係漁民佢哋即係要靠個海去揾食嘅時候，好多時有啲叫做海洋性嘅回流啊，或者係一啲魚群嘅一啲嘅回流啊，會唔會日後會有機會帶到一啲有問題嘅污水翻嚟？即係會感染到，或者係會令到我哋呢一邊嘅南海呢一邊其實都會有影響咧。呢、這個我哋都好擔心，即係一個長遠嘅一個擔心咯，就唔係話單單一個短時間咁。政府呢一系列嘅舉措啦，即係每日一檢，當然我都覺得係應該要做嘅，即係真係要恢復翻我哋市民對於特別係我哋本地嘅漁產品嘅一啲嘅食用個信心啦，同埋亦都加強翻就係我哋希望就係都唔想我哋嘅魚獲係真係有啲咩問題，接住去幫我哋去 check 住嘅時候，其實亦都係俾到一個好好嘅一個嘅叫做一個檢測俾我哋即係俾到市民知道啊，呢啲食用我哋本地嘅魚咧，其實係可以 係都要問翻仔細少少咧，因為漁護處講緊而家咧係將會喺香港水域嘅魚類養殖區就進行每日一檢啦。其實呢啲香港水域嘅魚類養殖區喺邊啲位置咧？同即係漁民出海捕魚嘅位置應該係唔同，係咪爭幾遠咧？ 其實差好遠嘅，因為咁睇啦，本地嘅通常而家嘅魚 香港有一個養魚區啦，其實好多都處於係一啲內灣嘅地方，水流啊嗰樣嘢咧，可能相對係嗰個保護性會比較強，但係如果我哋真係話一啲野生去捕獲嘅魚咧，我哋本地嘅本身都會有啦，甚至乎我頭先提到嘅南中國海，因為其實我哋都有二千幾艘嘅一啲有我哋叫做有內地牌照嘅漁船，其實會去到南海作業嘅，會係甚至乎有啲會去到我哋叫做東海嗰邊嘅位置都會有，所以喺嗰邊咧會。真係會比較會係貼近一邊嗰邊嘅排即係當然去同日本都會有段距離，但係頭先我提到嘅就係好難講到就係長遠呢個係一個持續係日後都會發生問題嘅一個情況。 明白。咁所以即係譬如喺東海、南海捕魚嘅話，以你所知即係有冇相關嘅部門去到做相關嘅海水嘅檢測咧？呢啲係咪需要由國家嘅層面去到處理嘅咧？ 係啊，你講得啱啊！呢個都需要有國家嘅層面去處理，因為現在特區政府都係就住本地嘅一啲嘅水域去做一啲嘅檢測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去到一啲內地嘅水域咧，呢個涉及係內地一啲部門嘅政策，可能我哋都要同一啲內地嘅有關部門咧去溝通，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做到呢方面嘅一啲嘅檢測工作。 好嗱，頭先你就話會擔心即係會影響到你哋嗰個漁獲啊等等啊，即係消費者嘅信心。咁但係調翻轉嚟講，其實呢個會唔會都？會是一個商機來的呢，譬如說真的香港的人減少了吃日本的水產，會不會多一些反而想幫襯吃回多一些香港本灣生產 的水產呢？ 呢、这個理解，呢、这個係呢、这個亦都會係另一個我哋可以突顯到本地生產嘅一個優勢嘅。其實我哋好多其實應該咁講啦，我相信我哋本地養殖嘅魚其實好多都有賣去一啲我哋本地嘅一啲嘅日本嘅餐廳啊，做刺身啊，做一啲一啲叫做食品啊咁樣。其實呢、这個我哋都覺得係會係突顯到，但係我哋亦都睇到就係好難可以完全可以叫做滿足得到嗰個供應量，係滿足得到嗰個市場嘅需求。呢、這個我哋都有考慮過呢個問題。 明白。好啊，唔該曬楊信俊，多謝你啊。杨信俊就是香港渔民互助社的主席嚟噶，咁啊，今次日本的排放计划都可以涉及很多的层面啦。咁各位听众有意见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晚上嘅7:10啊，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咧，就讲紧系日本计划喺听日开始咧，就会排放福岛核污水啦。咁而政府咧，特区政府咧，都系因应呢个情况啦，就系、是、禁止咧，就系十个日本嘅都县嘅水产品咧，就系进口香港噶。咁啊，各位听众有咩嘅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啦。咁啊，杨立门啊，其实都睇翻咧，即系见到即系除咗咧，就系呢个禁令之外啦，今日都罕。憲咗相關嘅命令啦，咁政府亦都係加強咧，就係對於呢啲日本進口嘅水產品嘅一啲檢測工作啦。咁其實咧亦都有好多嘅一啲禁令咧，係或者係限制咧嚇，喺2011年福島核事故之後咧，已經係做咗噶啦。咁包括咧就係即係福島附近，包括福島在內附近五個縣啦，一啲嘅食品啦，包括係菜啊、水果啊、奶啊嚇，福島嘅嚟嘅呢啲菜啊、水果啊、奶咧就係禁止咗入口啦。至於咧就係附近嗰四個縣，包括係千葉啦、栃木、茨城同埋群馬咧，呢啲食品咧就需要由日本方面咧有發出一個輻射證明書同出口商證明書咧先至可以入口嘅咁。咁大家又點樣睇咧嚇？即係對於而家即係日本進口食品個信心有幾大咧？因為即係而家都仍然有好多嘅日本餐廳啊、香港嘅日本餐廳同埋百貨公司啊，都仍然咧就係有售賣。就是日本进口的食品的，咁大家放唔放心咧？还是都可能啊？呢、這个时候都唔食住咧？ 系真系嘅。我谂香港有好多食品咧，其实都有日本嘅水产 嘅成分喺裏邊嘅，即係佢本身未必係譬如乾鮑魚啊，或者係日本話某隻魚啊咁樣，而係有好多小食咧，你會見到超市裏邊有啲包裝嘅小食，咁都係日本嚟㗎啦。咁但係裏邊咧就有埋嗰啲乜乾嘅魚仔啊、乾嘅蝦仔啊、蟹仔啊咁樣嚇。嗱咁呢啲咧就食安處咧就似乎有咁講嘅，就話啊呢啲都唔蠔油都係嚇，譬如話日本嗰啲蠔油都係揾日本蠔做嘅嚇，就甚至香港人都有買日本嗰啲蠔嚟做蠔油嘅。咁佢哋就話呢啲咧佢就唔會係禁止，不過咧就都會係加緊去檢測嘅咁樣嚇。咁亦都有講啦，即係香港人好中意日本啦嚇，咁就政府呼籲咧喺日本嘅時候都要小心，即係去分清楚究竟即係你食緊嘅魚係咪真係喺被禁嘅區域而捕獲嘅魚咧？咁呢個比較有難度，不過即係我覺得都要小心啲好啲啦嚇。咁但係喺日本買嘢翻嚟咧，即係嗰啲有就算係禁區域裏邊嘅有水產嘅物品咧。應該香港都係唔會唔俾你入口嘅，因為你都係私人用途， 自用就可以， 自用係可以嘅。 係啦，嚇，即係呢個禁令底下咧，其實有啲商業嘅活動咧，即係包括即係而家嘅一啲食肆啊，一啲嘅超級市場啊，入貨咧，咁係包咗喺呢個禁令入邊嘅。一啲代購嘅行為咧，都係包喺呢個禁令入邊嘅。咁但係譬如話市民去到日本去旅遊，買一啲嘅產品翻嚟自用咧，或者係送俾朋友咧，咁呢個就係唔受禁令嘅限制，不过政府都呼吁啦，即系建议市民都要留意翻相关嘅风险啦，就唔建议咧市民系就即系买呢啲嘅产品翻嚟香港啦吓。嗱，其实睇翻而家即系日本嗰个排放计划咧，咁系上个月咧都经国际原子能机构咧就系去审视过，并且发表报告啊，咁都认为咧呢个排放核污水入海嘅计划咧，对于人同环境嘅辐射影响咧系极细。咁而咧，而家國際原子能機構咧，亦都係喺福島嗰度咧開始咗辦事處啦。聽日開始咧，就會係持續對於嗰個安全標準咧進行監察嘅數據咧，亦都係同時對國際社會去到公布。咁但係咧，就特區政府在內嘅一啲鄰近嘅國家啊、地區啊，當然都有好多嘅關注啦嚇。咁就係講緊咧，因為呢啲水咧，其實直接係接觸過呢啲活躍嘅核原料啦。咁啊，講緊咧就係無論係設計上點樣做功夫啊，都有好多嘅人为啊，唔能够预计嘅因素咧，可能会导致错误同埋好大嘅伤害噶。咁而嗰个伤害咧，那个影响咧，都系会好深远嘅。咁所以咧，就政府依家先做一个即系禁止入口嘅一个禁令啦吓。好啦，咁啊，再问多次各位听众啦，咁大家点睇咧？大家担唔担心咧？会唔会继续去日本旅行食当地嘅即系水产品咧？又或者香港吓，就又担唔担心系食香港进口嘅进口自日本嘅一啲水产品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吓。呢、這个时间咧，我哋就请嚟一位专家同我哋倾下啦。有食物及环境卫生咨询委员会主席，亦都系城大海洋污染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梁美仪教授吓。梁教授你好。 诶，两位主持好，各位听众好， 系一啲技术上面嘅，可能要请你即系解释多啲啦，即系包括就系而家听日咧就系日本就开始排放呢个核污水啦，咁究竟啊，即系香港方面咧要喺即系啲进口产品嗰度去到检测，系检测啲乜嘢嘅咧吓？可以请你介绍下。 嗱，而家嗰个检测咧就包括咗我哋会用一個 scanner， 即係一個 handheld scanner， 就係好快可以測得到，掃描器可以測得到嗰個伽馬嘅射線啦。咁亦都咧會係進一步咧就會驗比較低劑量嘅輻射性咧，就係嗰個 alpha 同 beta 嘅。咁呢個咧就係可以確保到入口嗰啲水產品咧係冇帶輻射先可以入口嘅。如果驗到有咧，就成個批次都唔可以入口咧，要追蹤個源頭啦咁樣。咁呢個就可以確保到市民嗰個食安嘅食得安心。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除咗話所有水產嘅批次都驗之外咧，其他食品由日本嚟咧都會加強個抽查嘅。咁頭先兩位主持都討論過，有啲係 即合成的食物，即里面可能有部分是海产的部分是怎样呢？因为在那个執法上面有困难的，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产品里面它占有多少是真的原材料，是水产，那怎样去定义呢？在那个執法上面有困难的，那因此呢就是就用另外一个方法把关呢，就是在那个抽查那里来把关。那如果我们开始听日开始要加强抽查的时候，都发觉譬如蚝油啊，大部分蚝油经过好多星期差唔都系安全嘅话咧，咁个风险就相对低啦。即系我哋都系用一个风险为本嘅方法去做管理。 Okay. 关于技术上再想问多少少先啦。头先听你咁讲咧，对于入口产品嘅检测咧，系用一个测量辐射程度吓。嘅即係放射性嘅一個程度，去到測試有冇放射性物質，即係唔係去到測試有冇個別嘅放射性物質，而係測試佢有冇放射性，即係嗰啲有冇一啲放射嘅一啲放射線係嘛？係咪咁嘅意思？ 其實咧就兩者都做嘅，咁樣後者咧要度佢嗰啲核數咧，即係核元素咧，就嗰個要需要長啲嘅時間，咁就我哋都會有嗰個政府都會抽查去做呢樣。尤其是如果度到好微量嘅一啲嘅辐射，又一定会做埋嗰个元素系啲乜嘢啦，咁样。咁呢个都系会即系两边都会做嘅，但系因为咧，我哋就有。都要留考慮埋嗰個業界需要咧，唔可以扣查嗰啲樣本太耐嘅，即係咁就我哋先度咗輻射先，即係確保安全啦。咁響另一方面咧，亦都會度嗰啲核元素咧，做一個精確啲嘅監察嘅係。 量度嗰啲放射線咧，其實係咪已經可以確保到真係嗰啲嘅放射性物質個水平已經係安全㗎啦？即係會同埋係咪已經包曬所有放射性物質可能出現嘅啲影響都係包曬㗎啦？ 嗱，咁國際有指引，即係嗰個輻射量係幾多就屬於安全水平啦。咁大家都知道香港我哋其實都即係我哋平時咧都會有輻射，尤其是如果我哋間屋係花崗岩做咧，咁佢本身都有個微檔，佢本身都有個輻射嘅。咁我哋就會度一個即係係高於環境嗰個水平咧，就會再進一步去做嗰、那個即係頭先話核數個檢測咁樣。咁呢一個就係已經有即係嗰個國際指引喺度。咁如果嗰啲食物都係達標咧，咁就可以推出市場售賣。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嘅即係又快速又可以有效嘅監察方法。 嗱，咁都另外有一啲專家都指出咧，就係話日本方面經常係強調話佢哋經處理過嘅水咧，嗰啲嘅污水咧係含嗰、那個。個氚嗰個含量啊，哇！呢一種叫氚嗰種核元素啦嚇，咁就永係遠低於咧，即係世衛飲水嗰個上限標準嘅咁講嚇。咁但係咧就佢都指出話，即係呢啲污水裏邊除咗氚，仲有好多好多幾十種其他嘅即係元素，都係危險嘅元素嚟嘅。咁我都想問一問，即係而家香港我哋而家咁樣即係去監測或者係測驗嗰啲水產咧，即係有冇足夠嘅即係技術去？即系 check 埋其他嗰几十种嘅元素，亦或系你系根本冇需要 check 嗰啲嘅咁样，系咪咁样咧？ 唔系有香港政府有呢个能力嘅，佢都买咗啲新嘅先进仪器去做到呢啲嘅测试，咁市民要放心啊，即系唔需要担心。咁我想强调咧，其实响个国际原子能组织嘅报告咧，佢测试到处理完嗰啲水咧，系最少有七种可以度得到嘅。啊！呢啲大輻射嘅元素包括硒啊、硒啊、鈉啊、碘啊、碳十四等等，都係帶高劑量嘅放射性嘅。咁佢其實咧就同人講就話啊，淨係大部分係氚，其實就唔止係氚嘅。咁佢就要達到個排放指標。你頭先講話佢係低於嗰、那個即係排放標準係安全。咁佢用稀釋嚟去做。咁其實呢個有少少係誤導咗我哋啲觀眾嘅，咁點解咧？就係、是、如果我將十粒波子放響100毫升嘅水，咁啊幾濃度都幾高嘅。咁另外一個咧，我又放十粒波子放響1000個毫米毫升嗰度，咁啊即係咁啊稀釋咗。但我倒翻出嚟個海咧，都係十粒波子喎。其實咧。 佢就嗰啲污染物係冇唔見到，亦都冇降解到嘅。呢、這個先係我哋正正擔心嘅問題。咁、就係最終，如果佢隨住水流、隨住地心吸力，佢會匯集翻喺埋一齊咧，就響嗰個海底嘅泥咧，就會可以好高劑量嘅。咁其實原子能協會嗰個報告亦都講明。佢喺排放口咧就挖咗一個區域，3公里×3公里咧，佢就預計隨住時間咧，嗰、那個海底泥嗰個污染量咧，嗰、那個濃度會有增加，咁去到一個就平衡點咁嘅位置咧，咁佢咧就都唔係好相信自己嗰個簡單嘅估算嘅，咁佢所以話咧，如果日本正式排放咧。佢就需要咧，就不斷攞水板、海底泥樣本同埋生物樣本做化驗咧，咁先至可以知道佢個估算係咪正確嘅。咁、如果佢而家就冇睇埋水文啊，同埋睇埋生物鏈嗰個傳遞，佢都冇睇。如果加加埋埋咧，佢分分鐘係即係嗰個推算咧係 underestimate， 即係係唔係為低，係啊，咁就。咁呢個就會形成即係長遠講緊，你每日排每分鐘排足超過30年咧，咁嗰、那個長遠個禍害咧係真係好難去估算嘅。 都想問一下咧，就市民食呢啲日本進口嘅水產品啦，咁雖然即係政府都加強咗檢測啦，咁可能係即係都見到安全先至大家放心食用啦，咁但係會唔會有機會都係隨住時間會繼續累積嚇、啊？即係頭先你講啦，即係嗰啲嘅污染物啊，嗰啲嘅核元素都仍然存在噶嘛？咁如果係久而久之食得多，會唔會都會達到一個危害人體健康嘅一個水平呢？ 我即係話説兩頭啦，其實我哋香港食物安全把關做得非常好嘅。咁、如果佢入口嗰啲產品係有輻射，我哋會驗到啦。因為嗱嗰、那個十都縣就唔可以入口啦。咁、如果其他縣份入口佢有輻射，我哋會驗到咧就唔可以入口啦。咁、呢個就入得口嘅食物咧都係安全，可以安心食用。呢個第一要大前提， okay. 希望大家市民了解。咁、第二樣嘢咧就話會唔會隨住時間嗰、那個情況會有變壞？這個、呢個咧正正係我哋隱憂嚟嘅。咁而家嗰個處理中心嘅系統係新整啦，咁啊非常之即係個表現係幾好啦咁樣。咁但係咧，我哋知道機件會有老化、日久失修，有人為故障啊，咁甚至停電啊等等。咁呢啲都會引致到佢嗰個處理系統唔能夠百分百。咁呢啲情況咧就會響日後咧，佢會慢慢出現啦。咁所以嗰個監察咧就唔係講緊一兩年嘅事，即係要睇一個長遠去睇翻，即係究竟佢嗰個嘅表現係咪持久性都係咁可靠咧？咁呢個係好重要嘅。 都想問一下咧，就係頭先你講啦，即係可能呢啲嘅核污水嘅排放咧，可能會喺一啲嘅水泥海底嘅泥土啊，以至到即係一啲水流嘅影響啊，咁而去到即係有一個可能會有一個累積嘅效果啦。咁呢啲情況之下，可能邊啲嘅海洋生物會比較容易都受到污染？我哋喺食用嘅時候要小心嘅咧。 嚇、咁咪首當其衝就係啲底栖嘅海洋生物啦，即係譬如一啲比目魚啦，佢會或者我叫龍利塔沙嗰啲魚啦。咁另外一啲就係蜆咧，啲蜆住喺泥裏邊嘅，咁佢就會響一個高劑量暴露嘅環境生長咧，咁佢哋就會比較個風險大。另外一啲咧就係響食物鏈高層嘅，佢食埋呢啲已經受污染咗嘅生物。咁佢就日積月累咧，喺佢身體嗰個濃度會高嘅。譬如話大型嘅吞拿魚啊，咁嗰啲咧就淺上為妙啦嚇。 咁嗱就亦都講到時間嘅問題啦。咁都係一個長期嘅一個排放計劃啦。咁而好多記者呢兩日都問喺度問政府啊，即究竟呢個嘅禁令係要維持幾耐咧？究竟要睇咩嘅因素再去考慮調整咧？咁你又點樣睇呢個問題啊？ 頭先都講啦，即係佢一路排放個環境嗰、那個濃度會不斷增加啦。咁與此同時就係佢嗰個處理系統係咪百分百可靠，而係長年都可靠？咁呢啲都係要考慮因素嚟嘅。咁我哋要釋除個疑慮咧，而家主要嗰個有一個考慮點咧，就係 而家嗰啲水板同數據呢都係日本單方即係個東京電力公司提供嘅。咁佢提供呢啲板俾呢個國際漁業組織去化驗，究竟個板係咪真係佢實際處理完嗰啲水呢，定話有冇稀釋過，再加即係一啲進一步稀釋。嗱，呢啲都係一啲疑團嚟嘅。如果要釋除呢個疑慮呢，就要引入第三方，佢可以請中國的科學家或者韓國的科學家入到場裏面，就做第三方的監察。如果數據是吻合的，長遠都是很安全的，那這個就給到大眾一些信心呢，那我們就可以再看埋周邊的經濟的體系呢，對整件事的信心看法呢，那我們就有可能呢就可以加快去放緩那個即管制措施。咁啊，即系呢个都要睇翻个数据嘅可靠性。 但系日本方面即系一直都系抗拒呢样嘢嘅，亦都冇作任何承诺，即系可以有第三方嘅认证啊，或者俾你去监察佢点样去验嗰啲水啊咁样咯，系嘛？ 嗱，呢个就正正个问题核心啦，即系如果佢好透明度够高，而又证明到嗰啲水系只系带低辐射剂量。咁呢個咧就會令到大家都可以釋除個疑慮，咁呢個其實係重要嘅。 好啊嚇，唔該曬梁美儀教授，多謝你啊。 多謝曬， 多謝嚇。梁教授咧就係食物及環境衛生諮詢委員會主席啦，亦都係城大海洋污染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嚟噶。杨立门啊，咁呢个计划大家都好关注啦，咁都见到咧就系香港好多嘅日式餐厅啦吓，百货公司都其实喺呢个排放核污水嘅计划嘅消息传出之后咧，都已经系转咗由其他嘅缘分嗰度入口水产品啦吓，即系譬如远离福岛嘅北海道啦啊，或者九州啦，系啊，咁但系始终咧即系有啲譬如一啲高级餐厅啊，即系有啲指定嘅食材即系非用不可，咁如果系即系。依個禁令生效咗之後咧，就可能對呢啲嘅高級食肆咧係有啲影響啊。 係啊，其實佢哋已經係表示咗係已經影響緊啦，即係嗰個生意額都跌咗好多啦嚇。 同埋就係即係信心問題啦，即係可能有啲市民始終對於咧成個嘅計劃咧係未必有信心，咁可能就算係其他嘅緣分入口嘅咧，佢哋都未必有信心嘅。咁呢個時候打擊嘅咧就係食肆啦嚇，咁好多食肆已經話即係而家嘅市道已經係疲弱啦嚇，再加上呢個打擊咧，咁佢哋就真係雪上加霜啦嚇。 冇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一个论坛表示，香港已经锁定7300公顷土地的来源，较香港2030加报告预计需要6200公顷的土地需求多。未来十年熟地供应量大约3300公顷，当中超过一半来自北部都会区和交椅洲人工岛。他强调政府推动土地供应有充足决心，绝不会因短期市场波动而动摇。北部都会区和交椅洲人工岛会同时进行，两者都具有经济效益。出席同一论坛的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不认同有意见认为基于现时经济仍然疲弱等因素，应该先撤回交椅洲人工岛项目的讲法。他表示未来几年需要土地拼经济。律政司司长就歌曲《袁咏光归香港》申请禁制令，被高等法院法官陈建强拒绝之后提出上诉。陈建强今日颁下判词，表示基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和有关法律属暂新领域，上诉涉及多项法律问题，决定批准上诉。法官接纳部分上诉理据，包括除非法庭认为批出禁制令没有任何作用，否则仍然应该批出禁制令。法官认为这个论点涉及法律问题。律政司又表示，行政长官七月根据香港国安法发出证明书，指袁咏光归香港禁制令涉及国家安全。律政司强调，法庭在考虑批出禁制令的时候，行政长官证明书具有几乎决定性的比重。 法官亦都认为理据涉及法律问题。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716宗虐儿案件，按年升近三成，当中涉及身体伤害和儿童性侵犯的案件约各占一半。警方相信整体虐儿案上升，部分原因和去年疫情期间的低基数有关，亦都因为近年出现严重个案，社会关注度增加，有超过四成半个案举报是来自社工或者老师。当局已经将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警方说预料虐儿个案未来会增加，目标会在今年底前在各种区的虐儿案件调查组中增加一名警长和三名警员编制，令到总区调查组增加三至四成人手。辽宁大连市普兰店区发生 4.6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暂时未有伤亡和损毁报告。中国地震台网在下午6点19分录得今次地震。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低气温是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提翻你，青山公路荃湾段有车辆着火，去石梨方向近住城门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加龙尾去到众安街。另外，金钟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太古广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大家经过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加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而红隧九龙入口就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就排到映月台。睇埋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慢车，依家龙尾去到警察总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喺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比较多车噶，咁依家排到虎山道桥底。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都比较车多，依家龙尾喺康德道。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依家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提提大家一啲晚间工程，龙翔道有渠务工程，由嚟紧凌晨12:30去到清晨5:30，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光中心一座嘅慢线会封闭。咁另外，湾仔道路之道有道路维修工程，由嚟紧凌晨1:00至到清晨6:00，喺道路至道行车天桥嘅快线会临时封闭。咁前往红兴道嘅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咁依家收到最新消息，因为金钟道嘅交通意外啦，咁由金钟港铁站至到文华里之间的西行线电车服务会暂停，大家记得留意翻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你安全吗？ 我朋友话你有 CISP 信息资格安全认证，是正规的专家， 是 网警的顾问， 是啊， 你不止技术好， 是 把 口仲好密嘅。 准确嚟讲，我嘅原则咧有三个字：好密先，意思系付款先啊。 国剧八三零，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 为了旧日的足迹，车淑梅可以去到几准 准准？ 做旧日的足迹，访问嘉宾，找资料，冇问题，拣歌，剪接，去到3:30都唔紧要，最重要系播出嘅时候，歌曲完美紧接播时啊！我会尖叫，划破星期日嘅早上长空。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剛才咧就講緊係日本咧，聽日就係計劃開始去到排放福島核廢核污水啦嚇。咁啊，政府咧亦都係做咗一啲嘢咧，係聽日開始咧就會禁止10个都县嘅水產品係入口去到香港啊。大家點睇咧？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位聽眾張女士喺度，張女士你好， 你好， 係請講啊。 是啊，我就聽到是啲日本呢會排啲污水出去呢，咁我就好擔心，因為我下個月呢就會去日本探親，咁我又叫我老公去，佢又好鍾意食嗰啲魚生啊嗰啲，咁但係因為呢個污水呢樣嘢呢就影響到佢即係未必想同我去而家，咁我同有少少拗殺啦。 但你哋去嘅地區介唔介意講係咪今次即係禁令覆蓋嘅都縣嚟㗎？ 佢外名古屋嚟嘅，都近東京嘅、 都近東京嘅。名古屋好似唔係其中禁嘅一個地方嚟嘅，係咪？ 咁又唔係，但係都諗住日本都驚啊嘛，都日本咁接近喎、2-3个钟車程啫喎、 你自己咧，你自己心態係點啊？ 咁我就冇乜，我又唔係好驚，我自身本身都唔食魚生。咁但係佢又講到誇張，連水都可能要自己帶過去喎，即係唔好飲過啲水喎。喺香港帶水過去，佢話去到機場我買一 pack pack 咁樣。攞過去， 你喺嗰邊有親友啊？你講係嘛？ 係啊， 嚇咁佢哋對於今次即係排放核污水嘅感覺係點樣啊？ 我未打去問啊。 或者如果你真的要吃鱼生啊嗰啲，你就拣嗰啲即系譬如话去北海道直送嗰啲咁样嘅餐厅，即系比较安全啲。如果系咁样， 呢啲唔知 嘅，系啊， 要睇清楚嗰啲嘅水产品来源地系嘛？ 系啊，因为政府 都问题系唔系就系鱼，可能啲水都有问题啊嘛。 咁啊真系唔清楚喎。 系啊，所以都惊，所以我咧睇咁啱，我呢排都未买机票，我睇紧啲机票咧，好似真系减咗。可以喺3000蚊过去 哋，即刻有呢个效果啦，已经 一啲啦，好似。 哦，咁啊，呢个时候去日本我可以适合 啊，平咗啊，又要小心饮食啦。 系啊，不水我觉得又唔需要惊嘅。 但会影响到多啲人去咧，我又唔知啦。 系， 好啊，多谢晒张女士啦吓，希望你哋揾到一个即系解决嘅方法啦。跟住有听众陈先生喺度吓，陈生你好， 系你好啊， 请讲 啊，好啊。头先咧，因为我听到你哋讲呢一个议题咧，就我觉得咧，呢、这个有关日本排放呢一个咧，其实政策上边咧，就唔应该系我哋地方嘅政策嚟噶。我哋点样去管制，其实都响香港一个商业社会里边咧，都好多问题。如果是应该我的理想就话即系同国家嘅大家衔接，睇下国家嘅政策，呢个先至系一个比较正确一啲嘅。 唔知你嘅睇法又如何咧？ Okay, 國家嘅政策都幾嚴格嘅，而家即係都限制都好多喎。日本嘅水產 係啊， 嚇係咪應該要即係同國家完全睇齊咧？你覺得？ 我認為呢、這個因為呢個係全世界性嘅國家同國家嘅問題，唔、係地方同國家嘅問題。依家咧你哋咧可能你搞錯咗，係地方同國家嘅問題。 Okay, 这个是完全是两样东西来的。 Okay, 好像我比如一样东西、你觉得、日本去把关得很好，那你认为没问题。但是为什么日本人他、自己不将他认为、过滤过或者我、处理过的水、我用一个、水、即是水塘、处理了他之后、引入他自己国家的食水的系统里面、由他既然是有咁有担当，点解佢唔自己做咗呢一个恩师自足咧？ OK， 好多谢陈生嘅电话吓。诶、okay. 睇翻其实而家咧香港入口日本水产品咧都真系相当之多嘅。咁斋系讲咧今次禁令覆盖范围嗰十个嘅都县咧，由呢十个都县进口嘅水产品咧就占咗全港进口水产咧大约系6.75%啊咁。咁系嘅，即系当然啦，即系各个地区都有自己嘅一啲自己对于应对今次呢个事件嘅一啲政策啦吓。咁但系即系可能我谂都有啲嘅业界啦，可能会关注啊，即系究竟呢啲嘅禁令对佢哋嘅影响有几大咧吓、即系尤其是即系真系唔少香港嘅日式餐厅系经营紧啊，唔少香港人中意食系日本进口嘅食品啊，咁咁呢啲都可能系最需要考虑嘅因素嚟嘅。 系啊吓，我谂佢哋都有佢自己嘅商业模式都要转变嘅吓、你而家就算你话唔系喺十个都县以外嘅地方去採購，你都可以去外國去採購啦，譬如話美國啊、加拿大啊、歐洲啊咁樣。 嗯，好啦，咁我哋聽多位聽眾先，有張小姐喺電話旁邊。張小姐你好， 係你好啊，兩位主持人， 你好，請講啦。 嚇，我覺得今次日本可以竟然明目張膽將啲咁樣污水排入海嚟到毒害全人類。點解冇？即係點解我淨講我哋香港人啦、啊？點解香港人都仲係咁即係冇乜嬲怒啊？我淨覺得嬲到爆！佢憑乜嘢可以將一啲毒品排入海海，害咗個海洋，害埋佢自己嘅漁民，仲要害埋其他國家嘅人？佢其他啲咩揾啲國際原子能嗰啲檢測？完全是片面的，不够全面的，他又不给一个 independent， 我们叫做即是不给一个独立的有利益的第三者去到检测。那即是说你求其找一个专家第一个专家报告就可以的啦、就要人家信服你的啦。那我就可以递很多个专家报告了。 是。 即为什么日本人可以做出这些东西而不激起香港人的激愤啊？ 明白。 香港人依然很喜欢的嘛，还在说去啊去啊，吃啊吃啊这样。 是。 Okay, 好，多谢晒张小姐的电话。这个的确的刚才专家都提到呢，即是今次的一些检测的一个机制啦、以至到整个排放计划的透明度咧，都系有啲专家会觉得有改善嘅地方嘅。 系啊，尤其是应该引入一啲被影响嘅地区嘅一啲专家一齐去作为一个第三方嘅监测啦。咁呢个系会最好嘅安排。不过咧，似乎日本未必系会同意咁样做啦。 好啦，咁我哋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我哋会讲一讲咧关于系过渡性房屋嘅问题啊，因为咧。房屋局咧就系喺寻日咧就推出咗一个过渡性房屋住户特别津贴试验计划啊，咁个目的咧就系俾搬入去呢啲过渡性房屋嘅住户咧可以系有啲嘅钱啦，有啲资助去到俾佢适应一个新嘅居住环境啦，仲有就系搬迁啊、搬运家私啊、电器啊呢啲嘅费用啊，大家点睇咧？有冇啲朋友就系申请咗呢个嘅过渡性房屋，或者对于呢个项目有咩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嘉宾主持钟志光，下星期一讲唐诗，宋艺曼之经， 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未相初渡河，红颜不堪愁女听，云山放肆客中歌。 详情请听28号星期一，钱佩卿、钟志光喺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啦。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的時間啦嚇，咁啊，依個時間咧，我哋講講過渡性房屋啊嚇，咁因為政府咧都大力推動呢個過渡性房屋嘅發展啦，咁亦都希望善用一啲閒置嘅土地啊，同埋建築物啊，去做一啲嘅短期居所，因為實在有好多人咧，就係即係個公屋嘅輪候嘅時間係長啦嚇，好多嘅住户都係輪候緊公屋啦，咁希望咧透過呢啲嘅過渡性房屋咧，去到舒緩呢啲居住環境欠佳，又係輪咗公屋好內嘅家庭嘅困難啦嚇，咁所以咧就有一個過渡性房屋政策啦。咁政府咧都提到咧，由六月中到而家咧，已經有4个嘅過渡性房屋咧相繼入伙噶啦。咁即係嗰個計劃就推展緊啦，亦都係揾到地方咧嚇。預計咧都可以興建到總共係大概21000个單位咁樣啦。咁尋日咧嚇就政府就推出咗一個津貼計劃啦。咁頭先都講啦，就係一個支援佢哋咧，係即係呢啲非過渡性房屋嘅住户，係有一個嘅一次性嘅特別津貼，減輕佢哋喺搬遷同埋適應新環境嘅開支壓力啊。咁當中包括係小朋友轉校啦、搬運同埋添置家具電器啦，同埋重新建立社區網絡等等咧，都係有啲津貼咧可以幫到佢哋嘅張立滿。 係啊嚇，咁呢一個津貼咧係主要都係動用即係呢個關愛基金嚟到支付啦。咁咧但系都系一个试验计划嚟嘅啫，系即系为期2年嘅，咁咧就希望即系嗰啲住户系得到及时嘅支援同埋一啲鼓励啦吓，咁啊估计受惠嘅住户咧系有大概35000人咁上下嘅，咁嗰系咁嗰个嘅津贴就都嗰个金额咧就视乎当然视乎嗰个入住嘅人数啦吓，同埋咧新界同市区咧都有分别嘅，因为都想再催谷咧，即系啲人去入住新界嘅過渡性房屋嘅， 系嗱，睇睇咧嗰个嘅津贴嘅金额啦。咁譬如以一人嘅住户嚟到计啦，市区及扩展市区嘅住户咧吓，咁佢攞到嘅津贴咧就系1800蚊。新界同离岛嘅一人住户攞到嘅金额咧就多一倍吓，有3650蚊嘅。至于二人住户嚟讲咧，就市区同扩展市区攞到嘅金额咧就系2700蚊。新界及離島嘅住户咧，亦都係攞到多一倍嘅，就係講緊5450蚊嘅咁。咁政府咧都接受訪問嘅時候都解釋啦。咁由於好多呢啲嘅住户咧，其實而家都係住緊一啲市區嘅情況啦。咁佢哋如果要搬去新界同離島嘅過渡性房屋咧，佢哋需要跨區搬遷嘅需要咧就比較大嘅。咁所以就話咧，新界嘅住户所攞到嘅呢啲津貼額咧就會比較高啲嘅嚇。咁究竟點樣理解今次呢個嘅津貼咧嚇，幫到啲住户有幾多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呢個時間咧，亦都請嚟一個嘅過渡性房屋嘅營運機構同我哋傾下，楊立滿。 好啊， 有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嘅服務總監李慧華小姐嚇，李小姐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 兩位主持。 点样睇今次政府推出呢个过渡性房屋住户嘅搬迁津贴咧？ 非常即系欣喜见到政府咧为着过渡性房屋嘅居民咧提供呢个一次性嘅津贴计划啦。因为喺我哋嘅经验上面咧，好多搬迁嘅人士咧，尤其是基层家庭，搬屋对佢哋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工程，因为确实会为佢哋带嚟好多额外嘅使费。咁例如要俾个月嘅租金，仲要俾埋按金，讲紧个费用可能有几千蚊去到过万不等。咁另外有啲搬迁费啦，或者你可能要添置一啲简单嘅家具。咁如果当小朋友即系家庭里边有小朋友咧，佢哋有机会可能需要转校，咁亦都可能要买校服啊。咁呢啲我谂都见到，其实对于一啲基层家庭嚟讲啦，尤其是一啲人士嚟讲，呢啲都系一啲额外嘅叫支出。咁对于佢哋嚟讲，未必咁容易有足够嘅能力咧，去支付呢啲嘅额外搬迁嘅开支。咁所以咧，呢个计划确实我相信系帮到好多居民啦，系搬迁。同埋適應一個新嘅居住環境嚟講咧，係好大嘅支援。 咁你覺得呢一個金額係定喺而家呢個水平，你覺得適唔適合咧？ 我見到今次咧，其實政府咧好花盡心思啊。頭先正如你哋所講啦，喺個資助金額嗰度咧，你見到係新界或者離島啦，同埋市區擴展市區咧，個金額係唔一樣。咁我見到其實呢一個正正就係可以幫得到尤其是一啲新界區嘅過渡性房屋嘅項目啊。咁亦都吸引咗佢哋一個跨區去搬遷入去其他新界區嘅項目咁樣。咁如果金額上邊咧，我覺得都係因為按住户人數同埋地區而定，咁我覺得都合理嘅。即係譬如你嗰一人由3000多元去到人數多啲嘅時候，個金額接近其實好似頭先兩位主持人咁講，其實都超過成10000元，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合理嘅。 咁通常而家呢啲過渡性房屋咧，嗰、那個租約差唔多都係3年到嘅啫，係咪啊？咁但係有好多人輪候公屋咧，可能真係輪唔止3年嘅喎，有啲真係5、6年、6、7年都有啦嚇。咁變咗，如果佢係租唔可以續租落去嘅話，咁佢係咪又要牽涉佢又搬多一次屋嘅喎？可能要咁，但係呢一次嘅津貼咧係一次過嘅啫，即係你再搬去其他度咧又冇嘅嘞噃。咁會唔會其實係呢度呢個都係一個唔係咁好嘅地方咧？ 確實係嘅，即係我相信嗰、那個過渡性房屋嗰個年期咧，每個項目咧其實都係唔同嘅。咁我哋又見到即係不論新界區好或者可能九龍區咧，確實佢年期短啲。咁但係如果新界區嘅項目咧，我哋見到咧譬如好似我哋同心村啦、聖公會營運嘅，其實佢 仲年期 八嘅。係啊，其實有成5、6年啊。咁如果根據翻而家政府最新輪候公屋嗰個嘅年期，佢講緊係平均係5.3年啦。咁當然我哋都希望佢哋住完過渡性房屋，最好就銜接得到，令到佢哋可以盡快上到公屋啦。咁但我相信現在要入住過渡性房屋嘅人士啦，其實個數目都多。我相信今次政府決定啊，點解要一次性未能夠可能你再搬第二次就能夠提供咧？我覺得呢個都係有政府上面嘅考量咁樣咯。 其實就呢啲嘅過渡性房屋咧，就俾咗輪候公屋嘅住户呢一個選擇啦。咁其實而家政府提供呢個搬遷津貼，係咪想即係再提高呢個過渡性房屋嘅吸引力咧？即係尤其是即係社會之前都關注咧，即係究竟喺新界啊，呢啲嘅過渡性房屋究竟個入住率滿唔滿意咧？會唔會係可以有啲方法去提高呢啲新界區嘅過渡性房屋嘅吸引力咧？咁你覺得有冇呢個效果啊？ 我相信是一定会有这个效果，因为在我们过往接触一些即申请人呢，他们确实是对于远即比较远的地方，可能新界区呢，对跨区他们一听就觉得地点很远啊，那他们会却步。那变了我想这个计划起码第一件事减低了他们在搬迁上面那个经济性上面的压力先。那而第二呢，其实政府除了有这个关爱基金的津助之外呢，其实都有做了一系列不同的方案去帮即我们叫做在新界区营运过渡性房屋项目的营运机构，例如做了譬如一些的统一的中央的申请啦，其实这个都刚刚在6月的时候推出。咁如果有兴趣申请一些过渡性房屋的人士呢，其实他可以揀几个项目，咁变咗咁呢，我觉得呢个都系帮紧佢哋嘅。咁除此之外，政府其实都有为着即系个新界区嘅人士咧，其实调整咗因为所有项目都系有分甲类啦，同埋乙类。咁亦都希望可以帮到新界区嘅过渡性房屋项目。 即甲类系即系等咗耐好耐嗰啲啊嘛，系嘛？即系超过3年嗰啲系嘛？ 冇错，甲类咧就系轮候咗公屋3年或者以上。咁乙类咧就系低过3年，或者佢冇申请公屋系。住在一些不適切住房的人士，變了我覺得這個政府都是有為著新界區的過渡性房屋項目呢，其實做了其他事，就是另外這個就是放寬了那個甲乙的比例，過往就是一般呢就是80%就是甲類， 兩成就係月累，咁起碼都讓新界區嘅項目咧，其實可以調整到六四啊、五五啊，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幫緊一啲有住屋需要嘅人咯，咁樣。 其實而家新界區嘅過渡性房屋嘅入住率係點咧？即係以你哋營運嘅同心村為例啊，咁個入住率嘅情況係點啊？ 系，咁我哋而家同心村嘅入住率咧就88%，咁如果喺整体啦，啱啱喺上个月咧，政府都公布咗而家新界区嘅过渡性房屋嘅项目咧个平均数咧，咁就大概86%咁样。咁我哋同心村而家我哋过往有四类嘅单位户型啦，我哋而家其实只剩翻二至三人嘅單位，咁剩翻即係百零個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其實透過政府有唔同嘅推廣啊，設施項目啊，相信都係令到多啲人去知得到其實叫做跨區都唔係咁即係佢哋所諗得咁唔方便，咁同埋我哋都會搞一啲睇樓導賞團，因為我諗對於一般人嚟講，可能一聽新界啊，好似好遠。咁當我哋去安排一啲導賞睇樓團嘅時候咧，有一啲有住屋需要嘅人咧，就算佢跨區，佢入到嚟咧，哦，原來唔係想象中咁唔方便。咁好似我哋同心村，你係可以十分鐘就行到去市中心 Yahoo Mall 啊咁樣。咁其實又會即係經佢哋體驗完之後，佢哋又覺得啊係睇過又安心啲，又知道成個地區上面嘅一啲社區設施咁樣咯。 咁有百幾個空置單位，而家都唔少喎，我覺得嚇。咁你哋有啲乜嘢嘅措施係可以再增加翻嗰個吸引力咧？交通嗰方面已經處理到噶啦，而家係咪啊？ 現在其實喺交通上邊咧，我哋都做有同即係政府又有啦，我哋自己都有同運輸署有一個嘅緊密聯繫啦，去反映翻其實現在嗰個交通上邊有增設。即係增加咗個小巴嘅班次啦，咁個小巴其實係可以去到市中心啦。另外亦都有一個新嘅巴士線，佢就可以來往元朗，甚至去到天水圍。咁我諗呢啲都係惠及到一啲即係有興趣去入住同過渡性房屋嘅人士咁樣咯。 好。嗰個程序咧就係申請人咧就同營運機構簽個租約之後咧，就可以申請呢個特別津貼啦。咁之後咧就政府嘅文件就話咧，咁喺申請之後咧十個工作日咧就知道個結果，同埋之後咧十個工作日內咧就放呢個特別津貼啦。咁係個時間上係咪可以啊？都 我哋都盡量配合啦，因為喺對於居民嚟講，如果能夠盡快批到嗰個津貼俾佢咧，其實又令佢可以盡快搬離一啲惡劣嘅居住環境。咁所以咧，我哋當收到申請嘅時候，我哋都希望唔使十日內就回覆佢，甚至希望可以唔使十日內就希望可以發放到津貼俾佢。 OK， 唔該曬你，華小姐啊，就係聖公會福利協會嘅服務總監嚟㗎。